念佛法门实在是殊胜啊，遇到了念佛法门实在是幸运，这也是自己生生世世修学的善根福德累积成熟了，并不是偶然得来的。 你很幸运，你的运气好。 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一生成熟了，所以我们才遇到的。 一心为善， 一心就是绝对没有二念。 正念现前， 这个正念是第一念，绝对正念，无上正念，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一心一意去念佛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，改过最妙的方法，灭罪消业障极妙的方法就是无念。无念是没有妄念，不是没有正念，正念要是没有了，那就堕到无明了。 所以是没有妄念， 妄念就是分别执着，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。 但是在念佛的人来讲，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 什么是正念现前呢？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最真实的正念，无上的正念，要把它认清楚。 因为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大事，就是要保持正念现前，希望自己不要落在邪思邪念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二六时中不要间断。 诸位如果能够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三个月就见效。你一天到晚保持着阿弥陀佛这一念，有这一念，当然你的妄念就少了。妄念不可能没有，一定是有的，有不要怕，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占得多，妄念占得少，十个念头里有六七个是阿弥陀佛，有三四个是妄念，不在乎，没有关系，你不念阿弥陀佛就全是妄念，所以念上三个月就会有效果。 因为阿弥陀佛念多了，妄念自然少了，心就自在了， 而心里安宁了，法喜现前了，这就是业障消除的现象。 所以本来是忧郁烦恼，前途暗淡，现在则是欢喜，显得有智慧，生活有情趣，有信心，前途充满了光明，和从前不一样了。 要是继续念上半年，效果则更大，信心更坚定，真正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三年是可以成就的。自古以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用三年功夫成就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有一类根性的人说， 这个法门不能修啊，三年就要死了，这可不行啊。 若是像这种人，那还谈什么呢？所以说真的，有许多人不敢修。 而不敢修的人，就是贪恋六道，舍不得六道轮回啊。 这就是眼光短浅，不知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受用的自在快乐，人间天上诸佛世界都不能比，这样好的地方不想去，还愿意在这里受苦受难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这就不必讲了。 因此真正有志气有眼光的人，不能不晓得我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求见阿弥陀佛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。 所以自然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永离一切分别执着，再也没有一件事情值得牵挂值得留恋的，生活随缘而不攀缘，你说多自在多快乐呀。自己真正成就了，这是世人想不到的。所谓 转烦恼为菩提，生死自在， 不是说我们寿命到了才往生，而是随意往生，想去就去。如果你觉得这世界上还需要住几年，也不妨多住几年， 而且只有一个道理， 就是还有些人与我有缘，要我劝他们一起去。 所以那个时候住在世间是来度众生的，如果是为自己，则早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留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了宣扬这个法门。那么不妨多住几天，假如念佛法门有人继承，有人在这里继续宣扬，那我把担子交给他，我就可以先去了。大事因缘让给他们去做，这是何等的自在呀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三年成就往生的是他没有法缘，没有法缘他就决定走，他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多耽误一天，而不能走那是没有法子，无可奈何呀。能走的人决定是走了。诸位只要真的这样念法， 也就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 三年绝对成功。你看地贤老和尚有一位徒弟，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， 他什么都不懂，出家剃了头，老和尚不准他去受戒，他不认识字，也不要他去听经，甚至于不要他住在寺院里。 因为住在寺院里跟大家一块工作，他年岁大了，恐怕他受不了，别人会欺侮他，他要是不能忍耐，天天发脾气，这就不好了。 因此老和尚把他送到宁波乡下没有人住的小庙，让他一个人住，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念了三年，预知实质往生了。他是凭什么本事呢？就是 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 真正做到了老实念佛，不是平常人能够跟他相比的。而他成功了，他只有往生。 因为他不识字，没有基础，没有能力去弘法利生，所以他念佛成功就走了。 他没有生病，也没有痛苦，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走，而且是站着走的，走了以后还站了三天，等地贤老和尚给他办后事，真是不简单不容易啊。这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。你说这个法门不好，那么哪一个法门能够有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呢？哪一个法门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着走的呢？ 而且走了以后还站了三天，等人家替他办后事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见证啊。 我教给诸位的方法就是 一心念佛。 我们身体还在这个世间，不能没有生活，当然要工作，工作放下来就念佛，工作时专心的去工作，工作一放下来，佛号马上就提起来， 甚至于在工作的时候只要不用思考也可以念佛，或者是放录音带的佛号，工作的时候可以听佛号。 若是工作需要用思考，就放下佛号专心思考，不用思考的时候工作也可以念，也可以听佛号。 要把念佛当作我们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，其余的都是鸡毛蒜皮，不值得牵挂的。 这就是从心地上改，从心地上忏罪。会修行的人一定是把根本抓住，从根本修。 如太阳当空，魍魉前消，此经一之真传也。 魍魉就是妖魔鬼怪，光天化日之下妖魔鬼怪不能出现， 此经一之真传也。 我们讲改过自新，这是精华，是精一，一是纯一，精就是精纯，这是真传。诸佛如来确确实实有真传之宝，可惜很多人不相信。 而弥陀经、无量寿经则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唯一真传，但是有几个人相信呢？ 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。如斩毒树，直断其根，兮必枝枝而发，叶叶而折哉。 枝枝而发，就是一枝一条的砍下来，叶子一片片的摘下来。这就好比从世上改， 而世上改的是枝枝叶叶，心上改的是连根拔除，所以要知道改过的诀窍。 那么窍门在哪里呢？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改呢？偶义大师的开示，诸位如果能够熟记，依教奉行，就是从心地上改，这样确实无量劫来所有的罪过都改掉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将一切的罪业全部都改掉了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一句阿弥陀佛都圆修了。所谓 一修一切修，一改一切改， 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大家要深信。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怀疑说， 恐怕这个法门不太可靠，或者是还有比这个更好的。 我听了笑一笑，跟他合掌念阿弥陀佛就好了，不可以受他的动摇。 大抵最上者至心，当下清净。 从心上改，这是最上。 当下清净， 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，你如果能够一切放下，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，三个月六个月，你的心就清净了，效果就现前了。纵然弘法学讲经，我也时常勉励大家学讲一部经， 因为你每天念一部经，读一部经，三五个月以后心就能够得到清净。 如果是同时看很多经，三五年也得不到清净心，没有用处。这个秘诀就是专精，知道的人也不多。 而真正学佛，越学则心越清净，越学则烦恼越少，越学则无明越薄，智慧越长，容光焕发，身体健康，这才是功效啊。 所以要牢牢记住莲池大师讲的 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。 我们办图书馆，书是给别人看的，不是给自己看的，大家要记住。为什么要给他们看那么多的书呢？ 因为他们不相信呢。 不相信就给他们去看，他们要走广学的路，让他们去走，我们走专精的路，跟他们不一样。他们改过，从枝叶上改，从事上改， 而我们改过则是从心地上改。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智慧不相同，见解就不一样了。 才动即觉，觉之即无， 这是讲从心上改的。动就是烦恼，就是业障。动是心动了，心里有念头，心里有妄想， 而有妄想才有念头，马上就知道，知道了就马上转成阿弥陀佛。 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一动，不管你是欢喜是厌恶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只要念头才动，第二个念头就转为阿弥陀佛。 所以真正修行人念六个字或四个字的阿弥陀佛都可以。 而妄念一动，第二念阿弥陀佛就是觉，这叫觉而不迷。所谓第一念迷，第二念觉。 而觉要快速，决定不能让迷继续的增长，效果就大了。 这是真正的开智慧。如果你能坚持半年一年，智慧开了，眼睛就放光， 而且六根聪利，世出世间法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。 人家要看多少书，看多少资料，还要找多少世界的资讯才能够判断， 而且还未必能够判断得正确。 你什么都不要， 你一看就明了，就通达，绝对正确，没有错误。这种本事世间人没有，这是佛菩萨的本能。 所以佛教给我们要求真实的智慧呀。 发心弘经最要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不必还要找参考资料来研究怎么讲法，不要落到第六意识，也许错解了如来真实意。我说过很多次，经典是没有意思的。我们在这里想经里的意思，三世诸佛都喊冤枉。 所以只要老老实实去念，不要求意思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讲法，老老实实念，把心念清净了，自信里的智慧就能够现出来了。 人家要来问经义，你跟他讲，讲出来的是无量义，不求意思，无量义都显示出来了。 因为无量义是你自信里的智慧显现， 所以展开经本，深讲、浅讲、短讲、长讲，自然就会恰到好处。讲完了以后，人家问你你讲些什么，真的不晓得，真的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问，什么意思都没有，一问就升起来了。而升起无量义是他受用，没有意思则是自受用。 所谓自受用，就是清净心一念不生，唯有一句阿弥陀佛。而讲经说法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。 所以讲出去之后，何必还要记住我讲了些什么呢？不知道心才干净啊。永远保持清净心，清净就是觉，而染污是动，心动就染污了。 换句话说，你心里有念就是染污，无念就是本觉。 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始觉和本觉。念佛法门确实是不可思议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都是始觉和本觉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 所以经只要念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就可以了。 而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两种都念也行，念一种也行，其他的实在就没有必要了。但是为了要讲经，要利益别人，可以念无量寿经的注解跟念弥陀经的注解。 而弥陀经的注解，也就是阿弥陀经疏钞跟阿弥陀经要解。 疏钞上有演绎，非常的圆满，正是偶益大师所赞叹的 博大精深。 念弥陀经疏钞演绎，就等于念了一部大藏经。 因为莲池大师的疏钞演绎引经据典，遍及事出事法，内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。 偶益大师的要解有元英法师的讲义、宝镜法师的亲闻记、弘扬净宗，依照这四本注解就够了。无量寿经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写的，这四种你把它念通了，不但所有净土的经论全通，连这一部大藏经也通达了。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，没有一样不通的。所以不能搞多，搞多了心绝对会杂乱， 而心一杂乱，自然就不生智慧了。 所以诸位发心弘扬净宗，这四本书就够了，多一样都不要看。可是有人就会说， 我看得少，我没有材料讲啊。 没有材料就少讲一点，何必一定要充数呢？所以越少越精，越精越妙，不浪费听众的时间。如果搜集了好多材料，凑起来像个大拼盘，吃了什么味道也不是，浪费自己的精神，也耽误别人的时间，这是过失啊。 苟未能燃，须明理以浅之；又未能燃，须随事以尽之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；直下而昧上， 之浊矣。 假使我们做不到最上的至心，那就不得已退而求其次， 须明理以浅之， 也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冷静地想他的道理。 因为通情达理以后，人心自然就平息了，妄念就会减少，愤怒也就可以化除了。 又未能然， 这是对初学的人讲。初学的人对理也搞不通，怎么办呢？就要在事上加以禁止，寻枝摘叶，一条一条来对治。不对治会出麻烦，会造成更重的罪业，招来更苦的果报。 所以对初学的人要求他严守戒律，因为他还不能明理，而戒律的精神就是防非止过。 以上士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。 已经得清净心，已经明理的人，他在事项上都能够受持，这是最好的。这样确实是自行化他， 也就是自己心地清净了，又做了一个榜样给初学的人看。 所以说是未为失策。 直下而昧上，则浊矣。 有一些人死在戒律的条文里，执着在世上修学，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这是愚昧笨拙之人。其实戒律是活的，持戒清净要明理，更要求的是清净心。而持戒的目的在得定，定就是清净心。要是执着在世上修，就不能得定，天天在分别事项执着事项，怎么能够得定呢？所以一定要离开分别执着，才能得定。 然而定还是手段，所以执着在定还是不行，还是开不了智慧的。 二圣人执着在定，佛在楞严经里讲到阿罗汉的境界， 阿罗汉所证的是九次地定， 也就是偏真涅盘的境界，内守悠闲。守就是执着放不下，守着悠闲的境界。 犹为法尘，分别影视， 他还是分别执着灭法尘。譬如讲断烦恼，小圣人完全从事上断，有的时候也兼理，而不是从心上断。所以断见思烦恼需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。经上讲， 其难如断四十里瀑流， 也就是四十里的瀑布要一下子挡住，叫它不流，你看有多么的难呢？从世上去修就这么困难，这就是前面讲的寻枝摘叶。而要把树砍掉，怎么个砍法呢？ 就是先把叶子一片一片摘下来，再把枝条一条一条砍掉，慢慢的再去挖根。 这种事情多麻烦了。树是除掉了没有错，但是费的功夫太大了。聪明人只要把树根挖掉，树叶自然就枯掉了，何必枝枝叶叶去断呢？ 所以聪明的人是从根本上拔除，愚笨的人则是从枝叶上去折发，这是比喻改过应该从心上改。改过之效验， 故发愿改过，明须良朋提醒，忧须鬼神证明，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，经一期二期，以至一月二月三月，必有效验。 我们要发耻心， 也就是知耻、 畏心、勇猛精进心，这三心是改过的亲因缘，还得加上增上缘，就是要有好的同参道友提醒我们，在外面帮助一把，这是明的增上缘， 因为自己有一念善心，一念真心想改过自新，诸佛菩萨欢喜，一切善神恭敬赞叹，所以冥冥当中就会有佛菩萨保佑，龙天善神拥护。 可见得一念善心确实有不可思议的感应，因缘具足就要真正在世上去修改。 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。 如果一懈怠又造罪恶了，绝对不能懈怠。 所以念佛堂最好的是佛号，昼夜都不断。 古大德祖师的念佛道场分四个人为一班， 而四个人在佛门称一众， 这样轮班念佛，所以佛号昼夜不间断。晚上轮班，白天大众依仪规一起念。现前我们虽然没有殊胜的因缘，可是可以利用录音带， 而跟着录音带念也跟大众是一样的。 佛号声音不要太大，太大会吵到别人，自己能清楚地听到就好。晚上睡觉都开着，有时做梦也听到，梦中也念佛了。这就是古人讲的， 你在睡觉的时候听到打鼓，做梦的时候在打雷， 就是这个道理。睡觉的时候听到念佛，好像在佛堂跟大众打佛七念佛一样，这样子太好了。 经一期 打佛七，不如找几位志同道合的莲友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打佛七，在自己家里好好的念七天七夜。 而佛七是连晚上都不能中断的，不是说白天念晚上不念，这不叫佛七。 实在讲，一开始念不要念七天，七天一般人受不了，先念一天一夜24小时，念个几次觉得很受用，再念两天两夜三天三夜，渐渐地把时间延长。 所以真正修行能在一个星期念三天三夜，每一个星期念一次， 这样修或者做不到的话，就每星期念一次，一天一夜，功德就很殊胜，而且非常的受用。书上主要讲的就是 改造命运，有求必应。 我们想求一个道场，求一个修学环境，应该也是求得到的。这样的功夫能坚持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就有了效验。 或觉心神恬旷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除冗沓而触念皆通。 以下举了几则明显效验的例子。如果过去总是闷闷不乐，而现在则是心开意解快乐了，这就是有效验。 或觉智慧顿开， 是说过去好像糊里糊涂的，现在觉得聪明了，不糊涂了。 或除冗沓而触念皆通， 冗沓是很繁杂不容易解决的事物，现在遇到了事情很容易就把它解决了，别人觉得很麻烦，他很容易就解决了。我们现前的同修当中就有，他把事情接过来，人家觉得很麻烦，他也没操什么心就摆平了。